其实每次我打完照之后啊、我的师母我太太都会帮我评估哈、啊、然后我发现我有一些缺点啊，有些缺点啊，看下一页哈、啊、发现我一些缺点常常我都是只告诉各位一些观念啊，其实如果各位读过教育学啊，就发现人其实有三种类型啊。第一种类型它叫 thinker， 它就是喜欢抽象的思考啊，他喜欢问的 why 为什么，我是 what 啊，他喜欢思考这个原因这个理由 thinker 啊，是一个思考者。那有一些人他是一个 feeler， 是感受型的人，他们看重感觉跟感受，比如说诗歌也好或是一些见证也好啊，他听了就会很受到感动感受。那第三种人他是所谓 doer， 他就是做事的人，你一定要告诉他该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后来我们在有一次这个主日学老师的训练里面，那这个教授就问了几个问题哈啊，然后发现其实在我们当中是很平均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是 thinker， 三分之一的人是 feeler， 三分之一的人是 doer 啊。比如说我个人就是所谓的 thinker 啊，我很喜欢思考啊为什么那个原因。但是有三分之一人是感受性很强的啊，如果你只告诉他 why， 他觉得啊这个实在是太枯燥了，他需要温暖一点，你也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关怀啊，给他一个啊感受上他能够感觉到的啊，我想当中许多弟兄怎么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你要告诉他该怎么做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啊，这些人是行动派的，他们可能会愿意参与短宣队去传福音等等等等啊，或是教会的行政工作，我想都有需要啊。所以我也期待未来的讲道我都能够兼顾这个三个方面啊，不因为、啊、我是一个 thinker 啊，我只告诉各位 why， 我却没有啊表达啊哎各位的感受啊，体会各位的感受，或是没有告诉各位该怎么做。比如说上礼拜我们提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上礼拜讲什么各位还记得吗？提到了教会遇到第一次的大的逼迫，彼得约翰他们讲到了一次，然后有一次神迹啊，有人得到医治啊，彼得讲了第二次道，然后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大的逼迫啊。所以上礼拜提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很可能会受到逼迫的，或是受到攻击，或是基本上受到一些排挤。如果各位成为基督徒之后，可能你在家庭当中，可能在工作场合里面会有一些不友善的对待，我讲的是可能啊。如果遇到这些不友善的对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啊？就是第三点啊，所谓的 how 啊，针对 doer， 针对那些觉得我们该怎么做啊。那如果各位再回顾哈、啊、上礼拜的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约翰遇到他们被抓了，他们被抓了，被恐吓了，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的反应就是说实话，他们不是去讨好这些抓他们的人，或是他们啊，或是很胆怯害怕，不是，他们就是说实话。说什么实话？就是耶稣坐在他们身上这些实际的见证，他们怎么看见耶稣说话，看见耶稣行神迹，看见耶稣被钉死而复活，他们说实话，他们不隐瞒隐藏啊。所以当我们的信仰受到逼迫或是排挤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真实的个人的见证来分享出来，待会也会特别提到啊。你不需要扭曲，你不需要夸大啊，你也不需要去攻击别人，你只要表达你真实的耶稣对你带来怎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你说实话，然后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常常有些排挤我们的是比我们有更高的权柄，也许是你的上司，是你的老板，甚至可能来自于政府等等。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要担忧，不要害怕，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会后来发现上礼拜读的经文，最后这些人只能恐吓他们，不能够对他们做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真实的见证啊，就是这个四十多岁的人，他从小是瘫子，是瘸腿，他不能够工作，不能够行走，只能做个乞丐。可是主耶稣却透过彼得来医治了他。我们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不被激怒，也不害怕啊。我们不要做一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啊，基督徒不需要去啊这个用暴力的手段去 去抗争啊，去攻击别人，而是不要被激怒，但是也学习不要妥协。你不需要稀释改变福音的内容，你只需要把你真实的见证分享出来，最后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来面对这些压力，而是主在我们当中。这个人得到医治了，这个人生命得到改变了，不是我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了，是上帝所做的，不是靠着我的能力，我们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归荣耀给神。所以提供这几点给各位很看重实行的人啊，其实每一位都需要去实行，对吧？说实话，圣灵帮助我们不要害怕，你也不要被激怒啊。有时候别人跟你信仰跟你在辩论的时候，你还想要说服他，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怒气在。求主帮助我们啊，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常常预备好自己啊，这样温柔的诚恳的态度来回答对方。我们也不需要妥协，但是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好，这是上礼拜的复习。好，我们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特别哈是要岔开一个内容，是因为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哈，November 2013哈，这个全美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布道。我想各位每个人都认识 Billy Graham 格里汉，他一辈子这五十年做大型的布道活动。如今他老了啊，下礼拜可能给各位看一个 video 哈。九十几岁了，他在想我要如何继续来服侍神，继续像以往一样啊，开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啊，到一个大型的体育馆，几万人来这边聚会，还是说要把这个福音走入每一个家庭当中啊？后来他想啊，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马太和他的朋友，他想，如今每个家庭里面都有电视，是吧？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生命被改变的见证，所以在十一月份这样子的布道当中啊，如今已经有超过12000个教会参与了。啊，是怎么样传福音呢？不再是把所有人集中在一起，而是由各位弟兄姊妹开放你们的家庭啊，或是我开放我们的教会，邀请我们的朋友啊、亲人啊、同事来听见证，就是各位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是他们原本的一个计划，待会我就会来说明这个计划啊。这也是美南浸信会来推荐啊，虽然啊不是美南浸信会自己办的一个福音性的布道啊，却是他们所推荐。我想我们也参与其中，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不一定是请一个有名的讲员，而是各位自己就是讲员啊，让耶稣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接下来我就会用他们这次的经文来说明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样子传福音可以带来怎样的一个果效跟帮助？好，我们请看下一页啊。刚才我们读了短短这段经文，是耶稣呼召马太啊这个人，后来他成为使徒，十二使徒之一啊。然后马太开始邀请他的朋友来，他的同事同样是收税的啊。还有邀请一些罪人来到他家，跟耶稣一起来聚会，跟耶稣一起来面对面。也就是说，我们看见马太这个人，当耶稣呼召他之后，当他信靠耶稣跟随耶稣之后，他马上就怎么样采取了传福音的行动啊？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啊，因为提到传福音啊，各位觉得呢？啊，各位觉得呢？传福音容易吗？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是自己的或是对方的，听听看，你觉得传福音哪方面是最困难的，或是对你而言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困难？请说啊。哦，你担心你跟他传福音，他反而排斥你，或是觉得 表面上不会，但 是 会请 你 家里吃饭。 哦 ，OK，是啊，你邀请我来吃饭，就是跟我传福音啊，下次我不敢来你们家吃饭。 也不是，就是他知道你，然后他就愿意来。 哦，是，对他觉得你跟我可能是不同国的人。 不愿意动。 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困难，我们会担心我们表达之后，我们反而会被别人拒绝，对吧？会。对别人不愿意做， 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障碍。还有，还有什么？我记得我按牧的那一年啊，当牧师有很多题目要考我嘛，对不对？他就问我一题，哎，黄传道，这样，那是传道，你按牧的，你过去这一年，你有向人传福音传过几次啊？你有没有向人传福音啊？过去这一年啊，今天你要按牧了，你过去这一年有没有向人传福音啊？我就要跟他报告啊，我什么时候传什么福音，怎么样传，等等等等啊。那么也许我也要问问各位，过去这一年，在座各位是基督徒了啊，你有向人传福音吗？我讲的是很广义的传福音啊，不一定是拿一本小册子带他绝志祷告啊，你可能打一通电话给他关心他，然后说哎，我在电话里面为你祷告，或是我给他一本小福音的小册子，我们有中信，有传，有很多福音小册，有很多传福音的方法，或是你做一个简单的见证。过去这一年啊，我们也要问各位啊，你有向你曾经传过福音吗？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拦阻了你？还有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请看下一页，有几点不同的原因。有一点，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大概不可能改变的。我传福音给他，大概不会接受吧？他大概不改，他不可能改变，不可能改变。那或是第二点，我们觉得说啊，现代人大概对福音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啊，特别年轻人，他觉得这个上教会或是信靠耶稣是一个过时的事情。我们觉得可能现代人对福音没有兴趣了啊，或是觉得他们可能不需要，哎，他们家收入这么好。啊，他们是医生，是医生的太太，高收入分子，啊，他们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可能不需要，那我何必传给他呢？啊，那第三个就是，哎，这个可能是应该是牧师的工作吧，教会的执事长老的工作吧，啊，是他们才去传吧，啊，我来聚会就好了，啊，那我自己也没有受过训练，我也不知道怎么传，啊，这是一个我们可能心理上的一个障碍。第四点是刚才菲荣姐妹讲，哦，我可能会被众人批评或是排挤或是破坏了关系，特别我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觉得有压力啊，或是说哎，你是不是想要跟我说教啊，啊，或是人家就是不想听这个信息，就躲你躲得远远的，等等等等。当然可能还有啊，那我们来看看马太是怎么样克服这些障碍，以至于他能够邀请他的朋友来他家里面跟耶稣面对面来吃饭。你发现圣经里面有许多场合都在吃饭吃饭吃饭啊，耶稣行第一个神迹迦南的婚宴也是在吃饭啊，耶稣很愿意跟大家一起吃饭啊，哈哈，我们待会也有爱宴啊，求主来帮助。好，第一点我们来看，有些罪人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你曾经这样想过吗？马太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税吏啊，他这个税吏跟我们今日的税吏不太一样啊。要知道，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而马太这个犹太人却为罗马帝国来工作、来收税，而且他们是怎么收税啊？啊，是他们只要缴固定的钱给罗马帝国政府、巡抚，那他要向百姓收多收少，是他可以自己决定的。比如说他今年这些税率要缴给政府$100,000，然后他就下去收了啊，可是他下面可以多收，对不对？多收的部分就是等于他的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这一群人啊，用个比喻来讲，比如说今日在几十年前在中国好了，在上海是一个沦陷区啊，日本来统治侵略管理这个地方，却有一个中国人，他是在上海担任市长，我们说叫伪市长啊，他是为日本人工作。你会怎么看他这个人？这人是走狗啊，这人是汉奸，对不对？人人喊打，是这个叛徒啊，是这个民族的罪人。马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跟他的同事们都是这样子的人啊，效忠罗马帝国收税，然后中饱私囊，欺压善良百姓，是吧？如果你不缴税，我可能被打、被抓的都有可能。那这些老百姓，他的同胞们，他的犹太人的同胞们是最恨恶他们的。但是你看见怎么样？ 耶稣主动来呼召他成为门徒。这样的罪人，耶稣仍然愿意亲近他，仍然愿意接纳他，仍然愿意希望他能够悔改，能够回转，不要做这样子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圣经有许多的罪人都是这样子，马太也好，撒该也好，另外一个税吏，是吧，他讹诈别人许多钱，可是当他信靠耶稣之后，他讹诈的钱要还给别人，要还四倍啊，其实照犹太的律法不需要还这么多。不仅如此，他还觉得说，我要把我的财产分一半给穷人，于是他完全的改变了。还有呢，像井边的妇人，他有五次的婚姻失败了五次，现在又跟另外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他一直过着这样子的一个罪恶的生活，可是耶稣仍然听接近他，跟他说话，带领他认识神。还有许多罪人在圣经里面，或是在你我当中。上个礼拜四我又去第二次参加这个 AA 啊，戒酒协会 Alcoholic Anonymous 的 Open Meeting 啊，就是做他们的 Guest 啊。那这次去还看了比较多人的啊，第二个礼拜 Bill 还是他们的讲员啊。你会发现，如果你进去看啊，真的像看电影一样啊，一些你在平常看不见的人都出现在那边。哇，他们穿的衣服，他们身上的刺青，他们的长的头发啊，不同颜色，然后拿着耳环啊，高矮胖瘦，黑的白的黄的都有啊。这些人你平常你不会想要跟他们打交道的，这些人平常你看到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害怕，你更不要想说邀请他们来到家里面来聚会啊，或是他们来到教会你就很担心他想要做什么。有的人是虎背熊腰的，哇，你看起来就是好像帮派分子那样子啊。可是这一群人聚集在那边，然后我们的老毕尔跟他们讲，他怎样因着依靠神来戒除他的酒瘾。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们没有出去喝酒，他们选择来。我觉得好讶异啊，好讶异。其实对我而言，我很从某种角度也很敬佩这群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需要，他们需要戒酒，他们想要戒酒，靠自己确实不能，所以来 AA， 然后有人告诉他，你要承认你自己不能，你要承认有一个能力比你更高，就是神，你要来依靠他，然后这样透过彼此的团契 accountability， 就是彼此的负责，彼此的鼓励。所以对我而言，这群人是一群勇敢的人。你发现在我们当中，我们所认识许多人，他可能陷入酒瘾、毒瘾、各种不同的瘾啊，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不愿意寻求帮助。这一群人是勇敢的人，你不要看到每一个都这样子啊，看起来像帮派分子一样，他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在一个小小的那个办公室其实也是蛮简陋的哈，没什么装潢，没什么布置啊，旧旧的、脏脏的。他们在那边听你讲，他们不愿意来教会啊，但是他们愿意去那边听之前的一位戒酒成功的人告诉他们上帝如何改变他们。好，神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啊，神可以来做这些事情，使用一个被改变的人。如果今天是我站在台上告诉他们，他们可能听不进去啊，因为我不是酒鬼。啊，我可能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他们要听到一个像马太这样的人，马太的生命被改变了，被翻转了，他邀请他的同事来，他们就愿意了。所以罪人像你我一样是可能被改变的。第二点，你觉得现代人对福音没有兴趣了吗？啊，在纽约有两个教会啊，我最近在跟他们学习，看他们的一些材料。一个之前跟各位提的就是布鲁克林啊教会啊，布鲁克林 Tabernacle 啊，然后他们教会就是类似那群人啊，醉酒的、吸毒的、做妓女的啊、街头游民等等，这些人生命被改变、翻转，加入教会。他们教会有一万人继续成长。还有另外一个教会叫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救赎主长老会。里面呢，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所谓知识分子， 在纽约那种一个很世俗化环境里面，他们是很多专业人士啊，他们非常的理智的思考，可是这一群人来寻找福音，来寻求福音，特别在9/11之后啊，在9/11之前他们教会只有1-2千人，9/11之后他们成长了一倍，变成6000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对福音没有兴趣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没有需要呢？由于他看起来什么都很好，像马太的这些同事一样，他们是有权有势的人，又有财，多好啊！他们是官啊，而且他们有钱啊，有地位啊，有权柄啊，他们需不需要耶稣呢？需要，马太自己需要，他的朋友们、他同事们也需要。所以你不要很快的加一个判断说，哎，我身旁的这个人大概不需要。唯有神知道人心的需要。第三个，我不是传道人，也没受过类似的训练。刚才提的这几位都不是传道人，马太也好，撒该也好，井边的妇人，当他认识耶稣是生命的活水之后，他去城里面告诉所有的撒玛利亚人啊，我遇见弥赛亚了，我遇见主了，因为他把我过去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因此全城的人来到耶稣那里，听耶稣自己亲自对他们说。所以一个井边的妇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只因为他遇见了主，他生命改变了，他就能够影响全城的人来寻找耶稣。你我不是也是如此吗？你我不是如此吗？最后一点，我可能会被批评或众人排挤。好，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马太被谁排挤啊？是被他同事排挤吗？当他邀请这些罪人跟耶稣一起吃饭的时候，谁批评他们？是法利赛人呢？是一群宗教的领袖可以批评他们？是所谓上帝的子女儿女、上帝的子民、上帝百姓批评他们？不是他的这些税吏朋友啊。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当我们像这些好像不配得的人，像你我一样传福音的时候，反而是宗教人士来反对。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被传福音的对象反对，而是被其他人甚至所谓的基督徒来反对。我们看下一段，这个图可以跟各位来说明。上个礼拜我去上了一天的课啊，在 Redeemer 神学院啊，就是讲这个图啊，8个小时还讲不完。什么意思呢？中间是 Gospel， 是福音啊，右边叫做律法主义的宗教。常常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上有一群人是这样子，可能你我原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信靠耶稣之后，可是我们却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保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教会里面，然后我们对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用批评的、论断的、定罪的方式排挤他们，把他们拒绝在外，结果教会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内向，那别人，我们朋友也越来越讨厌我们啊，你们那群总是喜欢批判我们，所以教会就越来越走向一个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说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才能够讨神喜悦。而且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要求别人，当别人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去批评、去论断他们。啊，这个不是福音，这是律法主义，这是所谓的 fundamentalism 啊，所谓的啊基要派啊、保守派啊。那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传福音，是没有人愿意来接受的。特别在这个世俗化的环境里面，但是有另外一个极端，在左边这个叫做相对主义。什么相对主义？就是说，哦，我觉得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圣经上说婚姻是一男一女，是吗？啊，圣经上说是一夫一妻，是吗？难道不可以一夫多妻，说或是一妻多夫吗？两个人、三个人共组一个多元家庭吗？对新的一代的人，我们说 postmodern 后现代的人，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没有绝对的道德，没有绝对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我决定就好，我选择。这是世界的这一端，这是世界的这一端。常常有时候教会为了讨好这一端，我们也去改变、去稀释我们的福音，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是吧？比如说，我们就 不管是我们的敬拜的方式也好，我们的会堂也好，最好我们会堂就像一个电影院，最好我们敬拜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演唱会啊，因为这些年轻人们去电影院嘛，这些年轻人去演唱会嘛，所以我们教会就尽可能学习这样的方式，这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对，但是我们福音的信息是否因此改变了？我们看到右边这一端，他们是强调神的圣洁，但是另外一端就强调神的爱。既然神爱世人，那应当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啊，不管我做什么，神都会原谅我，所以也不一定有绝对的真理。许多基督徒甚至受洗之后，也跟这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所过的生活跟世界上的人有没有信靠耶稣是没什么两样。但是福音是不是这样的？福音是第三条路，是第三条路，是跟神建立关系，以至于你活出真理，是借由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想未来还更多的来谈这个部分。我们要传福音，你传的是什么福音？你传的是右边这边的所谓的律法主义，还是传的左边的这边的所谓的相对主义、世俗论、世俗主义？但是我们传的是福音，是我被神饶恕了、接纳了，以至于我有能力，而且我愿意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讨神的喜悦，因为我感谢神对我的爱。这个是福音，这个是福音。求主帮助我们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落入这两边，好像耶稣两边的强盗一样啊！一边的强盗说：“我没有什么罪啊，耶稣，你救救你自己吧！”啊，他不认为他自己需要被拯救，也不认为耶稣可以拯救他。另外一边强盗说：“哎呀，你看我们是罪有应得的，该死的啊！没有错，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赎罪，可是却没有办法。但是这个另外那个强盗却转向耶稣。”耶稣，你得国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当我们愿意来求主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用自己的能力来赎罪，或是一直活在罪恶感当中，或是另外一边远离神。好，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要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看，整段内容是耶稣自己亲自呼召，马太只是预备一个环境而已。对吧？耶稣亲自呼召马太，耶稣也亲自对这些税吏、这些罪人来讲话，是耶稣亲自来呼召。我们只需要预备一个环境，把他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让耶稣的话、让圣经的话亲自来对他们说话。为什么呢？当你向一个人传福音或是关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他真正的需要何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戴着一个面具，是吧？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知道你的痛苦、你的困难、你家庭的困难也好。啊，有人说，我们遇见的困难大概有三种啊。第一个 ，money， 跟钱有关的；第二个 ，job， 跟你的工作、跟你的 position、你的职位、你坐在哪一个位置上有关的；第三个 ，relationship， 跟你的关系有关。你跟你配偶的关系，跟你父母的关系，跟你子女的关系，跟你同事，跟你老板的关系，困扰了我们的就是这些事情：金钱、工作还有关系。其实很多人我们心里都很苦啊，但是我们把它隐藏起来。只有耶稣能够知道你的需要，所以什么是传福音？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圣经上的话自己来鼓励、来帮助他。只有耶稣能够洞察人心真正的需要，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所以耶稣讲了三句话，什么意思啊？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每个人都了解吧？啊，你没有病，你不会去找医生；可是你有病，就一定会去找医生，或是使用某些药物。那耶稣这边讲的是身体的疾病吗？耶稣只做一个比喻，对不对？帮助你们了解。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边所谓的有病人指的是谁啊？指的是罪人，指的是远离神、背逆神、陷在自己的罪恶捆绑的这群人啊。他们需要神，他们需要神，应该说我们需要神。因为在世上连一个罪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人人都犯了罪，你我都不是义人， 是耶稣来招的是每一位，每一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了一个属灵上最大的疾病，就是我们看不见神，我们远离神。但是神的爱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因为对这些法利赛人而言，他们用许多繁复的这些宗教的仪式来敬拜神。耶稣说，不不不不不，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要与你们建立关系，不是用这些祭物，这些牛羊牲畜，像我们中国每次到拜拜里面祭拜的时候，也是用这些东西吧，一头猪公在那边啊。我们不是靠着这个，耶稣希望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是那个焦点，不是我们自己啊，不是我们在台上来夸耀我们自己啊，你看神祝福我哎。所以我病得医治了，所以我工作很顺利，所以我子孙满堂，所以我获得升迁。不不不不，是因为神的怜悯垂听了我的祷告，让我们每一次传福音见证都是高举神。所以就是这一次的啊，所以 My Hope American 它的一个重点，透过我们个人的见证啊。我想请看下一页啊，有些具体做法啊，我很快说明啊，如果时间不够，我们下礼拜再来看怎样像马太一样。四点，第一个 look around， 看看你四周，哪些你的朋友，哪些你的邻居、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们，他们还不认识主，你可以来邀请他们来到家庭里面，我们有一个家庭的聚会，或是来到教会，我们下礼拜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福音的晚会。 look up，我们不仅是邀请他们，我们要特别为他们来祷告，愿只有唯有神能够来感动人心，来接触人心，对人来说话，为他们祷告。 Look out， 我们寻求一些机会跟他们来建立关系。不要比如说我们发现基督徒，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真的没有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了，我们越走越保守。 Look out，有没有什么机会跟这些还没信主的朋友同事们建立一个关系，友谊的关系啊？不代表你要接纳他们所做的，就是说你认同他们所做的，但是你学习去了解啊，学习认识他们，关怀他们。最后 look forward 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可以开始预备啊，你的家或是我们预备教会，然后把这些人名字列下来，然后以至于教会这个环境成为一个 comfortable 啊的 place， 一个欢迎他们的一个环境，不是一个敌对的环境，不是一个定罪的环境。好，看最后一页哈，然后下礼拜我们的聚会啊，中秋节啊，我们不仅是一起吃喝快乐啊，我们也会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放一段啊 video 啊，跟福音有关，大家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认识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感谢你啊！我们看见马太这个人原本是罪人当中的一个罪人，所以说你亲自呼召他，以至于他能够回转，能够悔改。主，我们有看见马太很愿意邀请他的朋友们一同来认识主，主你也亲自来呼召他们，对他们说话。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像马太一样，能够突破许多我们传福音心理的障碍啊，让我们不至于惧怕，也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知道我们是传扬福音，而不是去定罪别人，也不是刻意要跟别人分开。主帮助我们有爱心、有智慧，来分享我们的信仰，带领我们，也为我们下礼拜的聚会祷告，期待有我们许多新朋友跟老朋友在这个聚会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能够享受上帝的爱以及弟兄姊妹的爱跟包容。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